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八集。几日沿途慢走，再加上方才在佛脚镇饶有兴味的旁听，这些年修真界的起落沉浮，魏无羡也道听途说了不少。作为百年仙门大混战的最终赢家，如今兰陵金氏统摄引领众家，连家主都被尊称为仙都。金氏家风原本就金傲，喜奢华富丽，这些年来高高在上，家族强盛，更是把族中子弟养得个个横行无忌，稍次的家族就算被百般羞辱也只能忍气吞声，这样的乡下小户更是一百个惹不起。所以虽然这少年言语刻薄，被吊在网中的几人涨红了脸，却不敢回骂。中年人低声下气道：请小公子行个方便，放我们下来吧。这少年正焦躁，猎物迟迟不出现，刚好把气撒在这几个乡巴佬身上，抱手道：你们就在这里挂着吧，省得到处乱走，又碍我的事，等我抓到了食魂兽，想得起你们再放你们下来。真被这样吊在树上一夜，万一恰好遇上了在大梵山里游荡的那只东西，他们又动弹不得，可就只有被吸干魂的份儿了。那位送苹果给魏无羡的圆脸少女心中害怕，哭出了声。魏无羡原本盘腿坐在花驴子背上，花驴子一听到这哭声，长耳抖了抖，突然窜了出去，窜了出去还一声长鸣。若不是叫声太难听，这势不可挡的英勇气势，说是一匹千里良骏也绝不谬赞。魏无羡猝不及防地被驴子从背上掀了下来，险些摔得头破血流。花驴子大头朝前冲向那位少年，似乎坚信自己可以用脑袋把他顶飞。那少年还搭着剑，正好朝驴子拉弓。魏无羡还不想这么快又去找一匹新坐骑，连连奋力拽住缰绳。那少年看魏无羡两眼，却忽然露出惊愕之色，旋即转为不屑，撇嘴道：原来是你。这口气两分诧异，八分嫌恶，听得魏无羡直眨眼睛。那少年又道：怎么，被赶回老家之后你疯了，涂成这个鬼样子也敢把你放出来见人？魏无羡好像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，难道……魏无羡一拍大腿，难道莫玄宇他爹不是什么杂门小派的家主，而是大名鼎鼎的金光善？金光善是兰陵金氏上一代的家主，早已故去。说起这人可谓是一言难尽，他有一位家世显赫的厉害夫人，惧内之名远扬。可金光善怕归怕，女人还是要照搞不误的，金夫人再厉害也不能一天十二个时辰都紧跟她。于是上至名门家院，下至乡野娼妓，能吃到的绝不放过。而且金光善虽爱拈花惹草，四处偷情，私生子女众多，但极易喜新厌旧，对女子腻歪了便完全抛之脑后，全无责任感。在众多私生子女之中，唯有一人格外出彩，这才被认了回去。此人便是现任兰陵金氏家主金光瑶。而且金光善连去世也不光彩，他自信老当益壮，要挑战自我，和一群女人鬼混在一起，然而不幸败于马上风，这实在太叫人难以启齿了。因此兰陵金氏对外一致宣称老宗主是劳累过度， 于是众家也都心照不宣，装作不知道。总之，这些才是金光善大名鼎鼎的真正原因。当初乱葬岗大围剿，除了江城，就算金光善出力最大。如今魏无羡却占了他私生子的舍，也当真不知这笔账要怎么算。那少年见魏无羡发呆，心中讨厌，道：“还不快滚，看见你就恶心得够了，死断袖。”算起辈分来，莫玄宇说不定还是这少年叔叔伯伯之类的长辈，竟然被一个小辈这样羞辱。魏无羡觉得，就算不为自己，为莫玄宇这具身体也要羞辱回去。魏无羡说道：“真是有娘生没娘养啊。”一听这句话，两簇暴怒的火焰在那少年眼里一闪而逝，他拔出背上长剑，阴森森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剑身金光大盛，乃是一把不可多得的上品宝剑，许多家族打拼一辈子也未见得能沾这等宝剑的边儿。”魏无羡凝神细看，竟觉得这把剑有些眼熟，不过金色剑芒的上品宝剑他见过的也不算少，是以并未细想，而是转了转手中的一只小小布囊。这是魏无羡前日捡了几块边角料临时拼凑的一只锁灵囊。那少年劈剑向他斩来，魏无羡从锁灵囊中取出一张裁成人形的小纸片，错身避过，反手啪的一下拍在对方背上。那少年动作已是快得很，可魏无羡脚底绊人背后拍扶这种事儿干得多了，手脚更快。那少年只觉得背心一麻，背后一沉，整个人不由自主地趴倒在了地上，剑也哐当掉到了一边，怎么努力也爬不起来，仿佛泰山压顶。背上趴着一只贪食而死的阴魂，将那少年压得喘不过气。小鬼虽弱，对付这种毛孩子却不在话下。魏无羡把那少年的剑捡起来，掂了掂，一挥手斩断了上方的附仙网。那一家几口狼狈落地，一句话不说，匆匆狂奔逃去。那圆脸少女似想道谢，却被他长辈一把拉走，生怕多说几句会被这位金公子记恨得更厉害。地上少年怒道：“四段秀，好啊你，灵力低微，修炼不成就走这种邪道，你给我当心！今天你知道谁来了吗？今天我……”魏无羡毫无诚意地捧心道：“啊，我好怕呀。”他从前的那一套修炼法门虽遭人诟病，长久下来有害修习者的身之原本，但有速成之效，且不受灵力和天赋的限制，因此极为诱人。贪图捷径私底下修习的人从来不缺。这少年便以为莫玄宇当年被赶出兰陵金氏之后走了邪路，这怀疑合情合理，也为魏无羡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这少年手撑地面试了几回爬不起来，脸涨得通红，咬牙道：“再不撤我就告诉我舅舅，你等着死吧。”魏无羡奇怪道：“为什么是舅舅而不是爹呀？你舅舅是哪位啊？”身后忽然响起一个声音，三分冷峻，七分阴森：“他舅舅是我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”一听到这个声音，魏无羡周身血液似乎都冲上了脑袋，旋即又退得干干净净。好在他的脸上原本就是一团惨白，再白一些也没有异常。一位紫衣青年信步而来，剑袖青袍，手压在佩剑的剑柄上，腰间悬着一枚银铃，走路时却听不到铃响。这青年细眉杏目，相貌是一种锐利的俊美，目光沉斥，隐隐带有一股攻击之意， 看人犹如两道冷电。走在魏无羡十步之外，驻足静立，神色如弦上利剑，蓄势待发，连体态都透着一种傲慢自负。这青年皱眉道：金陵，你怎么耗了这么久？还要我过来请你回去吗？弄成这副难看的样子，还不站起来。最初脑内的那阵麻木过去后，魏无羡迅速回魂，在袖中勾勾手指，撤回那片纸人。金陵感到背上一松，立刻抓回自己的剑，一咕噜爬起，闪到江城身边，指着魏无羡骂道：我要打断你的腿。这生就二人站在一起，依稀能看出眉目有两三分神似，倒像是一对兄弟。江城动了动手指，那张纸片人倏地从魏无羡纸中脱出，飞入他手中。江城看了一眼，目光中腾起一阵戾气，指尖用力，纸片窜起火焰，在阴灵的尖叫声中烧成灰烬。江城森然道：打断他的腿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遇见这种邪魔外道，直接杀了喂你的狗。魏无羡连驴子也顾不得牵了，飞身退后。他本以为时隔多年，就算江城对他有再大的恨意，也该烟消云散了。岂料非但没有消散，反而像陈年老酿一样越久越浓。如今竟已经迁怒到所有效仿他修炼的人身上。有人在后护持，这次金陵出剑愈加凶狠。魏无羡两指探入锁灵囊，正待动作，一道蓝色的剑光如闪电般掠出，与金陵佩剑相击，直接将这上品仙剑的金光打得瞬间溃散。倒不在于佩剑高下，而是持剑者之间实力实在悬殊。魏无羡原本算好了时机，却不想被这道剑芒扰乱了步伐，一个踉跄，正正扑到一双雪白的靴子前。僵了片刻，他缓缓抬头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如凝冰般晶莹剔透的修长剑锋。百家之中，这把剑可谓是大名鼎鼎。魏无羡也在并肩作战和拔剑相向时，无数次领教过他的威力。剑柄乃是以经过秘法炼制的纯银所锻造，剑身极薄，澄澈透明，散发着冰雪寒气，却削铁如泥。因此整把剑看似轻灵，似有仙气飘逸，实则极有分量，等闲之辈甚至根本无法挥动，必沉。剑锋倒转，魏无羡头顶传来铮然一声入鞘之响。与此同时，江城的声音远远传来：我道是谁？原来是蓝二公子。这双白靴绕过了魏无羡，不紧不慢往前走了三步。魏无羡抬头起身，与之擦肩而过时，状似无意的和他对视了一刹那。来人满身如炼的月光，背负一把七弦古琴，琴身比寻常古琴要窄，通体乌黑，目色柔和。这男子竖着一条云纹墨额，肤色白皙，俊极雅极，如琢如磨。眼睛的颜色非常浅淡，仿若琉璃，让他目光显得过于冷漠，神色间有霜雪之意，是近乎刻板的一派肃然。即便是看见了魏无羡现在这张可笑脸孔，也无波无澜，从头到脚一尘不染，一丝不苟，找不到一丝不妥帖的失仪之处。饶是如此，魏无羡心里还是蹦出了四个大字：披麻戴孝。真是披麻戴孝，任各家把姑苏蓝氏的校服吹得有多天花乱坠，评其为公认最美观的校服，又把蓝忘机誉为举世无双、百年难得一遇的美男子，也扛不住他那一脸活像死了老婆的 苦大仇深，流年不利，冤家路窄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